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11:15，立新读报说新闻。最难，河南乡亲们，感谢全国好心人。当然，现在来说呢，这是南北啊，南北都难。不过难的原因各有不同，这就说是啊，一个不平凡、不平静、不安生的夏天。所以说这一上来呢，跟各位说两句话啊。头一句，买鱼是没错的，但是松心可不对。那位说，干嘛非买鱼不可呢？你看呢，啊，您说呢？去菜市场不是买菜就是买鱼买肉啊。对，但是呢，哎，他不戴着口罩啊。哟，不能吧，啊，可说呢。这就说啊，这个南方这大城市啊，不小啊，这段时间这个看新闻，哎呀，这也是关心揪心啊，担心，对啊，当然也放心啊，毕竟国家这个采取措施及时啊，这个多数百姓群众支持啊，这个防疫咱们是有这个啊这个经验的。但是呢，您甭管是哪儿，从南到北，哪儿都有二大爷。啊，他们那儿也有，好像是吧？啊，这个没看出来是男是女。啊，新闻里面只说了一句，说这个啊，南方某京，他这个严格管控了，但是菜市场仍有人拒不戴口罩，而且不出示健康码。你瞧，这就是我头一句，买鱼没错啊，松心可不对啊。啊，是啊，找后账可以啊。啊，说咱们这个后来，哎，这加强了，这个提高认识了，啊，也注意了，也配合了，那不是后来吗？你一开头呢？啊哈哈，老说这句，对呀，必须得说呀，啊，这个，尤其是啊，不断的要提这个事情，做好思想工作，这是咱们的职责呀。我倒想不说呢，台长不让啊，得说啊，得说，最近这橙子还得多说，啊，提醒大家戴口罩，出示健康码，哎，这别乱跑。是吧，甭管是买鱼买菜买肉啊，买葱买蒜，买米买面，买烧饼油条，买茶叶鸡蛋啊，买什么他都得戴着口罩。你看看头一句，说些二一句呢，不要总想着，哎呀，最危险的时刻过去啦。您听这生活的颤音，最危险的时刻过去啦没有？我建议啊，这就是个建议，因为什么呢？人家这个医学医疗专家呀，人家下这个判断啊，哎，对这疫情总体他有一个分析，这个是从专业角度说的。这专业角度，说实话啊，要是翻译成大伙儿都能听懂的白话文， 啊，就是专家跟您白话啊，他那想法，简称白话文。这个说实话有点困难，真的，您甭说这个疫情，新冠肺炎啊，这个难度这么大的这个病，你就是一般感冒咳嗽，你到那个医院去啊，说哪儿肌肉拉伤啊，啊，坐骨神经啊，还是腰间盘突出啊，啊，怎么着了之类的，哎，大夫给你解释这个前因后果，说实话都挺费劲的，他那专业的那个术语完全变成白话文啊，他真是挺难跟您白话清楚的，嗯，所以呢，有时候那这当然人家有的那个医学专家也是为了科普啊，让大伙儿放心，他就那么说，明年啊差不多的时候可以摘口罩了，这不过是一个愿景，我建议啊以后这话少说，不针对任何具体人，咱得讲科学，哎，你看这个世界范围之内，它这疫情东边下去西边起来啊，这就这个咱还是啊谨慎为好啊，所以老说啊，不要总想着最危险的时刻过去啦，告诉您说啊，时时刻刻忐忐忑忑，哎，小心提防，风险才会真正离咱们越来越远。哎，您琢磨琢磨我这话的意思，是吧？都来了啊，大伙儿都来了，嚯！瞬间聊天室好几百人哟。啊，但是我们这儿没有聚集，嗯，我们这儿是，别看叫聊天室，大伙儿也人多啊，嚯，人头攒动跟里头，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接触，相隔十万八千里，嗯，反正人跟人都不挨着，但是我们心在一块儿啊，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是吧？啊，使啊。对，干嘛这儿犹豫了一下啊，我差点说成劲儿往一处叫了，叫劲可不行，咱有这样的，哎呦，这个叫劲呐，嗨，怎么就不成了呢？这您不能跟这个病毒叫劲，哎，对了，这是科学啊，拿起手机抓紧时间一边听广播一边，要是您没有啊，没做这门功课，跟您说去，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 直接用手机来听广播更加的方便。同时呢，哎，就包括这会儿啊，他这听听上头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哎，大伙儿进来互动交流挺好。那么另外呢，也哎，这个提倡啊，大伙儿更多的下载，不是这个下载，关注，这是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实时的了解焦点新闻。那比方说这场雨正下着呢，啊，我看，哎呦呵，你看窗户外的还没停，是吧？给您现场报道了，嗯哼，这就说话里话外，怎么理解这节目的意思？下面这篇人民网的言论，我觉得，哎，可以提供参考。这新闻，这新闻新闻。不都是直接就明面上说的事儿吗？不然，哎，媒体有时候啊，这个对于事件的报道，这都是明面上。但是要是发评论呢，哪怕是人家大媒体，也一样出言谨慎，哎，让有的听众说着了，留退身步了，不叫留退身步，叫留有余地。哎，对事儿未必对，未准集中对某个地方啊，什么什么具体的事情，这是一种善意的提示啊，这是积极的帮您解决发现问题。哎，所以这类的新闻言论之类的就是话里话外了。哎，您可以琢磨琢磨他这个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哪个意思？人民网说了，充分考虑异常天气发生的可能，不能心存侥幸。体会体会他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 甭管您这地方有没有极端天气，有关部门都要加强应急准备，充分考虑异常天气发生的可能性，不能抱有侥幸心理。然后这媒体，人家这个人民网这篇言论就提到，再以河南汛情为例，说有专家就分析，郑州属于淮河流域，要密切关注暴雨形成洪水对淮河下游的影响，包括下游是否能承受如此大规模的水量，以及下游人员转移安置问题，得早做准备。做好准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能避免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是手忙脚乱呢。您呢？哦，你看，不单是啊，防汛、防灾、减灾，防疫也如是，也得防止心存侥幸啊。这防疫不能存着那赌博的心理。赌博您知道吧？啊，那说没参与过，嗯，那是。但是咱知道啊，大概其知道赌徒的心理，哎，这把抄上了，嚯，大富大贵。那么要输了呢？输了没关系，再来二盘，啊，再来，就这种心理，越输他越赌，越赌越输。哎，当然你要这么说，人家防疫，你说这个能有这心吗？你看看有些人嘴上他不说，心里头他怎么想的？你像万一没我呢？啊，万一我躲过去了，这什么心理啊？现在而言，您记住啊，南京四个地方高风险，42个地方中风险。哎，这当中发现的这个患者当中有7例重型患者。不单是南京，这都已经影响到扬州，扬州主城区娱乐场所一律暂停开放，而且扬州主城区餐饮场所禁止堂食。哎，小龙虾拿回家吃去吧。啊，那儿实行那个，就说呀，就说呀。哎，所以咱们总结这个，不是为了哟呵，啊，找寻谁，不是那个意思。哎，这个得提前做好准备。这当中咱就说不针对任何地方，咱就问一句，有漏洞没有？有漏洞没有？这事儿打哪儿起来的？机场，对呀，是吧？现在是外溢了，外溢啊，外是那外国那外，向外头，溢是那个溢出去那溢啊，北京话叫漾啊，呦呦呦呦呦，这水嘿，漾出去了，哎，这就是外溢那意思。哦，哎，你看看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说呀，啊，你这个当然，你说这个甭管是灾害呀，还是什么，大伙儿齐心协力，哎，好心人多，那必须的。河南新乡头段时间那不也是下雨了吗？啊，也是呦呵，就大伙儿又紧着忙着赶紧啊，各地支援。就这期间某天的晚上，新乡当地一家饭馆也不大，小饭馆，来来往往都是来吃饭的，一桌一桌的点好菜呀，是主食是什么啊，面条啊，是胡辣汤啊，甭管是什么。哎，这个时候这个饭馆里头那主事儿的一男一女两口子啊，这个忙活呀，又是给人上菜端菜招呼客人啊，给看菜单商量都点什么菜，然后还得结账。哎，跟人家还得啊，这个攀谈聊天啊，你咋样了啊，你嫩家挺好了啊，他有的认识经常来。就这功夫，这个老板娘这大嫂子在这个前台啊，她正那儿对账呢，她丈夫啊，大哥在那个席间饭桌之间走来走去的招呼客人。忽然之间这大哥呀就凑近了媳妇儿，趴在媳妇儿的耳边悄悄地说，注意啊，注意啊，注意什么呀？八号桌 八号桌啊，看见了吗？八号桌，就那几个男的，吃饭那个大老爷们儿。哎呀，这家伙吃饭这感觉，呵，一看是啊，真是饿极了。哎呀，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呼，滚滚如长江之水，呼。这个吃啊，哎呀，这真是啊，都顾不上说话了，一看就是饿了时间挺长的啊。这个哦哦，大嫂子，这个夫妻俩人一对眼神明白了，行嘞，放心吧，就那个啊，那个八号桌那几个男的，一数人数大概七八个人，就是他们。嗯嗯，盯紧了，那你放心吧，交给我，这事儿跑不了，哎，到我这儿没事，一点事儿没有，错不了，我盯着，一直留意着这八号桌这几个人。啊，那说那明白了，可能这故事啊，这剧情到最后肯定是得派出所出来。你看，这七八个男的，啊，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吃饭风卷残云。旋风筷子，好家伙，背不住哟！哎呀呵呵，但是实际上讲到后来呢，是警察来了没来？啊，联防队来了没有？那谁来了？谁都没来，啊！后来剧情反转了，反正这时候啊，因为这个天色也不早了，一桌一桌吃完饭结账都走了。八号桌这几位呢，也是麻利儿的，赶紧吃完之后站起来收拾停当，穿上衣服啊什么之类的，咱们赶紧走啊，还有事儿呢，啊，穿衣服，对啊，他是穿着雨衣啊什么什么那个，啊，那衣服进来的，走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把这衣服脱了，屋里热呀，走的时候得穿上，外头还下雨呢，哎，就这功夫，八号桌这七八个男士当中，有这么两位。就他是走在最后的，招呼老板娘过来，那个什么，那个把账结一下。嗯，老板娘说，嗯啊，怎么了？什么事儿？什么事？您说，二位相公，嗯啊，不是，二位大人，不是，二位仁兄，有何见教啊？请讲当面。哎，啊，您还挺文雅。我们就是结账啊，结不结都行，结啊，不那个结吧，结，嗨，算了吧，要不然要我说算了，这客人说别算了啊，怎么结呀？看人其他桌结账啊，他们这个现在这个都是桌上有那个收款码，哎，有时候就在桌子上，有时候呢不在桌子，在柜台那儿，就是人家那个店主给您算好了啊，这个您一顿饭118.74啊，七毛四免了，118吧，哎，得，您扫这个直接结账啊，微信呢是支付宝都成。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两位客人拿着手机，就拿着这打开那扫码那功能，就在这个大嫂她这个站在这柜台这地方结账吗，在前台就找，哎，收款码呢？哎，不对，刚才我看人家结账不跟这儿扫的吗？刚才还在这儿呢。哎，我说大嫂，那不是那个您那个扫款码、付款码在哪儿呢？啊，在哪儿？我在哪儿呢？还在可说呢。你们提出了一个很高难度的问题啊！哎呀，你们这问题提的太有水平了啊！你看可这真是，你说可说了这事儿啊！我这个扫款码你看没了，他可能是。他可能是活了，哎啊，不是他那个长腿跑了，不是他那个扫款码他里头有钱啊，对，扫款码是付账的，哎，一桌一桌的客人扫款，他付账他有够啊，有够啊，你看他今儿他够了。够了之后呢，这个我们是还在呢，但是那个扫款码他就提前就下班了。啊，人家网络上的事儿，这个咱们管不了啊！你们赶紧走吧，快！ 用手紧着往外推这二位。哎，这二位说，我说您这不对，这我们吃了您的饭啊，这怎么能不付账呢？不，还没说嘛，没有扫款码，这不怨你们啊，不怨你们，责任在我，责任在我啊。这个，哎，是我们不好，是我们不对。你看看，这一下没看住，扫款码丢了啊！你快走吧，快走吧，别耽误事，别耽误，不行，必须得那个付这个钱，不用，你们还得啊，你们还不是得那个出去得救灾吗？嗯，不是，那你说您等会儿，这几个是干嘛的呀？头钱。大哥让大嫂注意这几个八号桌吃饭的男人，到后来付账的时候不收他们钱。一开始觉得这个会不会这几个人有什么问题毛病？这个，啊，是不太安全是怎么着？没有啊，对啊，你后来好好的让他们走，一分钱都不用掏了，是反转了。为什么呢？却原来八号桌这几位。是到这儿来殉情吗？他们是救援队的。哦，一进门两口子就注意到了，坐八号桌，穿着那个他们那救援的那个制服嘛，上头写着呢，啊，什么什么什么救援队。哦，这几位，哎呦，一看这忙活的，呵，这挽着裤子，呵，腿上又好，哎呀，这真是啊。你肯定是风里雨里头啊，泥里吗？是，哎呀，你这累得够呛。然后就吃饭的时候一看，呵，哎呀，这家伙这吃的肯定是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饿了。哎呀，看着这两口子心里头，哎呀，真是揪心拉肝的啊。哎呀，这是真是你这个是吧？哎呦，这真是啊，揪心拉肝啊，这个扯肚撞肺。嗯，您这都是什么五脏运动啊？反正就是五脏六腑吧。哎呀，都是心难受啊，难受啊。呵，胃顶了一下心脏，心脏又碰了一下肺，肺又啊，又处了一下那个谁啊，肝啊。嗨，行了，哎，一商量，不是两口子一商量，你看我这说故事这水平太差了，都快说乱了。两口子一合计，都没用合计，一对眼神，这桌饭的钱。这桌的饭钱咱们一个子儿都不能收。所以看住了他们，多咱起来要付账，这个大嫂子蹭一抬手把那收款码他给揣兜里了。所以他告诉没有码啊，没有码你们怎么付账啊？你这事儿闹的。哎呀，人家那个救援队说不行，哎，这您这好心我们这我们能体会，但是这不能这么干，你这玩意儿你该给钱给钱啊，是不是啊？你京剧里面都有这个唱段吗？老相，嗯，整个一个饭馆的吃饭的都站起来做这二位的这几位的思想工作，不用，人都说不给你钱了，赶紧走吧，不要你钱了，不要钱，快走，忙你们的去吧。你瞧，是不是啊？你这个啊，感人的瞬间，哎，讲这故事为什么？也怕您老是琢磨着，哟，风啊雨的，哟呵，还有疫情啊、肺炎之类的，好像北京也有了是吧？啊，也一反还有。是这不要紧的，都发现了，怕您焦虑，这焦虑它是病啊，哎呀，那病起来是真要命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南方某京，那说您就直接说得了。哎，这个是头段时间啊，那会儿还没有现在这些事儿呢，啊，是这个南京南站高铁南京南，对了，就发现啊，有一名女子，干嘛呀？她跟这儿啊，起先是站在那地方等人，这没人管她，你等你的，越等哎呦这着急呀，呵，哎呀，这人怎么还不来呀？哎呀，呵，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呀，呵，穿着高跟鞋，啪啪啪啪的跺脚，急的呀，愣把那高跟鞋跺成平底了。哎呀，这腿功也了得，是啊，就说呀，急的，后来哭疼躺地上了，这样让站台的包括这个执勤的民警发现，赶紧，这位不单是躺那儿了，面色惨白惨白的， 手脚还抽。哟，大伙一看这个，这怎么了？这得疾病了，赶紧送医院。后来大夫一检查，好在是送的及时，这位女士醒过来了。哎，哈哈哈哈哈哈！人说你为什么？我急呀，我着急，我等这人他就不来呀。嗯，这劲儿还没过去呢。后来人问这大夫，他是怎么了？他呀，大夫说了，过度焦虑诱发呼吸性碱中毒。你看，这还能有这毛病？你瞧，可说呢。新闻一口清，多了不说，就两条。昨日新增本土24例，江苏20，四川3，北京1例，南京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中，已经第三轮了。午间读报是立新，评说新闻给您听，是高铁车厢比输赢，胜过五鼠闹东京。5个，可不是5个吗？这个人民网这篇文章，这头段时间动车上头，好家伙，这5位啊，啊，白玉堂大哥，卢芳，蒋平，没有严查散，再加上展昭和这欧阳春，这就3侠5义就凑齐了。还不是，就是5个孩子，家长放假了，带着出去玩。好家伙，嘿，这五孩嚯，在车厢里头肉刺儿啪刺儿啪，嘿，这个折腾啊，蹿蹦跳跃呀、啊，呵，蹬着那栏杆啊，肉打这前头车厢头里，他能悠蹬到后头去。哎呀，好家伙，嘿，蹬着那杆还翻跟头。嗯，那位说您这是五孩是五猴啊？对，这您说的对，应该是五猴孩。嗯，那可不是耍猴吗？这孩子怎么了？这是闹啊，闹腾啊，高兴啊，是不是活泼吗？没有这么活泼的，就说人家那个这个人家言论说了啊，说这个啊，这种事情，公共场所包括高铁动车，这车厢里头，你看就他就这样，这个要不怎么说这家长是孩子头一任老师，孩子闹成这样，家长在干嘛呢？睡着了，听说是。嗨，没有，家长在观看。嗯，哎呀，太好了，哎呦，很精彩，很精彩。哎，这个跟头云翻的特别好啊，哈哈，前空翻转体486度，哎呀，哈哈，十分。哎，合着您这奥运会呢啊？可说呢，乘务员提醒家长根本就不往耳朵里去。哎，这你甭管了，这孩子天真烂漫嘛。你看我们家孩子多烂啊，不是多烂漫啊，多烂和慢啊，是不是？他不慢呢。啊，到底是烂是慢呢？就说呀，不慢吗？哦，那您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好家伙，这折腾，咱说啊，这可不行。这说起来，事儿是孩子闹腾的，责任在家长。啊，咱就这么说，这个还说是家长，就是可能是，哎呀，看孩子闹腾玩啊，他不管。也有家长是故意的，听说有机场，哎，对什么不满了啊？你看家长不好意思出面了，让孩子闹去，小孩他能怎么着啊？警察也不敢管啊。你这个说实话，不单是没做好表率，您这就太过分了，是不是啊？京剧里面有这样的家长，是吧？啊，你看出了事儿，哎呦呵，后悔了。你看看，这时候想起来把孩子绑上，啊，这时候他想起体罚来了。还有啊，还有哟，还有那讲情的呢哟。 那、啊、这是徐阶，对呀、啊，这不是海瑞罢官吗？咱就说啊，听众阿俊先生，您真算得着了，在群里头，在咱们这个聊天室展示的这个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侠五义》，可不得了。哎，我要没弄错的话，这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之后啊，头一版的最早出版的《三侠五义》。嗯，文革前的不算啊，文革后头一版，我要没弄错的话，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书。哎，印象太深了。呵，哎呀，抓紧时间啊，不扯闲篇，给各位再说点新闻。今天的人民日报说了啊，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拿出规定，就是这个规范这个人脸识别，强迫使用人脸识别，这是构成侵权，你瞧。那么另外呢，光明日报说了，陈威大科学家，陈威团队雾化吸入用的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结果发布，哎，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你这是我用我的白话文跟您解释啊，不够精准。北京日报说了啊，交通部门围绕防汛工作回应市民的关切，地铁如果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时候要坚决停运。所以说现在啊，真的是哎，越来越多的要看天生活啊，这方面实时了解天气变化，别回头哟，这雨都挺大的，坐地铁结果到地铁门口人家关了，哎，这种情况咱们能够通过手机不断的实时的了解这些最新的消息啊。过去不行，过去的看天只能是问黄蛤蟆啊。得了，咱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这个老几位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咱们明儿见喽。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Partigiano